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陈淑桦的一首经典歌曲，叫做《梦醒时分》，收录在她1989年《跟你说听你说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那这首歌曲的这个词曲作者呢是李宗盛，非常细腻地表达了在爱情当中失去方向的女性一种内心的那种纠缠，那样的一种细腻的一种体会吧。陈淑桦的嗓音呢也非常的有女人味儿，在我看来她演唱的很多歌曲似乎都是说出了女人心声。这首歌曲呢很多人也曾经翻唱过啊，比如说像伍佰、林忆莲、梁静茹、周华健等等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真人秀《闪亮的爸爸》第二季当中的主题曲《闪亮的爸爸》，由白举纲、吴镇宇、张浩辰和张小龙共同带来。 种子晴天抛着一个孩子，悄悄开始想象你的小样子。 你送给我一个名字，爸爸是勇敢的手指， 我们就此要认识彼此，为你学会懂事， 听你笑哈哈，耳朵里看书童话，看你在发芽， 我知道的人多大， 我会陪着你开花，陪你长大，我会想念这刹那，岁月都融化，我会记得你多少你说的话，为我什么是好话。 从风衔来一颗种子，晴天抛着一个孩子， 悄悄开始想象你的小样子。 你送给我一个名字，爸爸是勇敢的手指， 我们就此要认识彼此，为你学会懂事， 听你笑哈哈， 耳朵里开出童话， 看你在发芽， 我知道责任多大， 陪你长大， 我会想念这刹那， 岁月都融化， 我会记得你多少 你说的话， 教会我什么是爸爸， 爸爸就是家。 这是真人秀《闪亮的爸爸》第二季当中的主题曲《闪亮的爸爸》啊，应该说爸爸们和这个孩子们他们的共同成长的快乐时光呢，也会让很多人在这个电视机前有很多的感慨。我们经常说，这个一个孩子的成长啊，离不开妈妈的关心，也离不开爸爸的关爱。父母的教育呢是缺一不可的，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呢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了留守儿童，他们对于家的渴望，对于父爱母爱的那种渴望呢也是非常强烈的。闪亮的爸爸第二季也是为留守儿童点一盏灯。我们再来听到萧亚轩2003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《爱上爱》。 人潮拥挤，你墙里面只有我一种冷静，红色不起像魔力环绕吸引，一遇见你走往我意乱情迷。

春逝去，无奈何江山真意 刘欢很独特的嗓音，再加上这种带有金歌的这种特点啊，所以这首歌曲呢应该是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。来自刘欢，曲折，这也是他为电视剧《胡雪岩》所演唱的片头曲。刘美玲2017年发行了一张新的专辑，叫做《青春狂想曲》，我们听听其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雨珠与叶子》。 唱着歌颂

是路尽头都是路过，什么感受我能带走，眼泪可以不流，心碎不能救，看我能否得自由。当我松开你的手，一袭风沙哽住眼眸，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带过，不让疼痛犹如追究。我不后悔我曾爱过，只是天涯从此寂寞，远去的渡口，彼岸的灯火，人在河流持续漂泊。我不后悔被你爱过，只是不能爱到最后，短暂的幸福拥有就足够，只要舍得就会快乐，会快乐。我不后悔我曾爱过，只是天涯从此寂寞，远去的渡口，彼岸的灯火，人在河流持续漂泊。我不后悔被你爱过，只是不能爱到最后，短暂的幸福拥有就足够，只要舍得就会 林志颖为电视剧《陆小凤》所演唱的主题歌《我不后悔》，当然主题歌呢往往是契合这个电视剧的其中的内容。而在生活当中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希望自己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勇往直前，不要瞻前顾后，然后在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呢，听从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判断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阿桑2005年《寂寞在唱歌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《一直很安静》。有的时候周遭可能会很嘈杂很喧闹，但是如果你的内心能够保持一种定力，一种安静的话，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空荡的街景，想找个人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寂寞与我为邻，无难的爱情，像我路过的风景，一直在惊喜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。却始终不能够